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， 对于刚刚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点歌的朋友们，我也想说终于等到你。欢迎那朵云，欢迎志涛，还有畅图，欢迎 Cherry， 包括晴空，有很多朋友都来了。畅图说想点播一首爱笑的眼睛，因为曾经这是他最喜欢的歌曲，如今呢已经成为自己的爱人妻子了，要祝你幸福。Cherry 也说了，说想点播一首 Free to be me， 因为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网上的一篇文章，大概是说了商业逻辑固然很重要，但是呢它不能代替人生逻辑，我们依然要去追寻自己的内心，要做自己内心确定的事情，要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因为只有坚持了梦想，坚持做自己的人，才会是自由的，才会是幸福的。还有这位朋友引出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，这是来自平台上的晴空，他说今天北京风和日丽，天气特别的好，想点播一首张杰的歌送给自己，因为之前在报告厅开会的时候，在会议室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当时就觉得哇，旋律特别的好，然后那时候呢在旁边课间的时候，同班的曹小小同学让我帮他找张杰的照片，这才知道了，哦，这首歌来自张杰，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喜欢。 一瞬间亲吻的时候，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，心动渐渐的失控，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，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，享受一分钟的感动，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，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， 你来到我眼前，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，陪你一起听这首歌。 我们继续回来，继续点歌。在公众平台上，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没有印象了？在清明节期间，有一位朋友在当时的公众平台上互动，叫做阿然 Love Jeff 长。他说，那时候孩子是因为咳嗽没有办法出去玩。今天他又在留言了，说现在呢，孩子得了肺炎，下午要去输液。孩子和我一样，都喜欢听阿哲的歌，张信哲，所以今天很想在节目里面听到一首张信哲的歌，也希望工作上面不要影响生活，不要影响照顾孩子，希望孩子身体能够快快的恢复。孩子生病是一件特别让人心疼，也是让人特别揪心的事情。这首歌要送给阿然，还要送给你的宝宝，来自张信哲。我相信这也是此时此刻你心里面最想说的一句话，我是真的爱你。希望你的宝宝能够快快的恢复，希望一家人健健康康的。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，对爱情莫名的恐惧，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，处处见你，人群中独自美，有一种魔力，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，从此为爱受委屈，不能再躲避，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，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，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，我想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身边为你挡

作为继异想天开之后的又一力作，该曲首次将电音元素融入摇滚音乐中，歌词直白真实地鼓励大家勇于尝试，不墨守成规地跟随别人的脚步，打破常规，对理想抱有初心，勇敢地追逐梦想。继续来关注继陛下首张同名专辑主打歌《娃娃》MV 上线之后，专辑第二支 MV《野生动物》也上线了。专辑的两支 MV 在同一场景下拍摄，也暗示了其中上下级般的故事关系。昨天歌手2018歌王之战总决赛歌单曝光，除总决赛歌手曲目曝光之外，所有帮唱嘉宾名单及合作曲目也一并公开。华晨宇个人演唱曲目《呐喊》，邓紫棋帮唱曲目《光年》之外，汪峰个人演唱曲目《我爱你中国》，谭维维帮唱曲目《Hi Judy》，腾格尔个人演唱曲目《苍狼大地》，吴碧霞帮唱曲目《九儿你大胆地往前走》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、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，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 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午间点歌的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，或者是分享心情故事都可以。你知道春天最适合干嘛吗？最适合的就是漫游北京这座城市，跟随一段节奏，然后慢慢的放空自己。比如说在半点之后，这首开场曲就是来自平台上的李先生的点播，加拿大的城市诗人 Daniel Porter 的 Free Love。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？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？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。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，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。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思萌制作主持，为你送达祝福。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午间来点歌的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。在平台上呢，也欢迎少女，欢迎阿东都来点歌。包括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，一首歌呢也是一份想念吧，想点播一首别哭我最爱的人。还有阿东也想说了，想点播一首朋友名义送给那个他。如果说你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，你对待会儿就是可能会听到的一些熟悉的 ID， 你也可以把一首歌送给同样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。如果是新朋友的话没关系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，也让温暖来得更直接一点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 Holly， 他要点播一首妈妈以前最爱听的歌曲，叫做至少还有你。每次听这首歌呢，我都能够想起来妈妈收拾房间而我在旁边看书的时光，而且每次放这首歌，妈妈总是说，哎呀，倒回去再多听两遍。现在呢，她的记性是越来越差了，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每次回家我会给她放这首歌曲，她都会边笑边点头，有时候还会把我当小孩一样拍拍我的脑袋，什么也不说。我知道妈妈那双眼睛里面是五个字，至少还有你。 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我也不能懂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，直到 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在这段片花之后，我会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和你带来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段故事，关于这位歌手朱克，离不开你。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92年刘欢的个人专辑里，后来呢，它又成了黄绮珊的经典作品。而朱克这一版《离不开你》，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。朱克接触音乐大概有20多年了，但是没有受过系统的音乐训练。这期间他辗转全国，会参加一些小型的演出。后来在北京呢，遇到了自己的妻子，两个人从北京离开到贵阳居住，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珍珍。2012年，朱克一家三口在贵阳新买了房子。那段时间小两口天天的在网上买东西，有时候可能会为了一个开关插座买哪个牌子会讨论很长时间，然后女儿珍珍就会坐在旁边看着他们笑，一家三口特别的幸福。可是就在搬进新家之前，朱克的妻子突然发生意外，脑出血。等到朱克接到电话赶回家的时候，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。他们的新家朱克再也没有进去过。后来在好声音的舞台上，朱克把这首歌唱给已经离开的妻子，这四个字比任何言语都来得更有分量，离不开你。唱歌的时候朱克还说了，你放心，珍珍会乖乖的，爸爸也会乖乖的。 张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捻指尖，揉碎了我。你鼓动风云，卷走了我。你掀起波澜，抛弃了我。 我俩 是来自朱克版本的离不开你。好了，让我们继续回到点歌的环节。在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过来了，下面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一份生日祝福。 Aris 他说了，今天是侄女儿单灵月，希望我没有念错名字，单灵月22岁的生日，2018年4月12号，想为他点一首张杰的歌曲《星星》，因为张杰是他的偶像，要祝他生日快乐，越长越漂亮。那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时段呢，其实已经放过一首张杰的歌了，所以今天在生日的时候我要送你一首另外的歌曲，这是来自张杰的好朋友林俊杰，也非常印证了你后面又加了这句留言。 Aris 也是要祝自己的侄女早日的找到心仪的男孩子，林俊杰，金莎，期待爱，送给你，生日快乐。 My life 一直在等待，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。 Why 总是被打败，真的好无奈。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，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， 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。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，无所不在，我自然而然的关怀你的存在， 你的存在 是应该你的方向，我一眼就看出 一点时间，可能歌曲都放不完了，但是还要念一念大家的留言。少女说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王浩浩， 遇到你的时候，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头上。还有空空想点一首真的爱你送给妈妈和女儿，即将开启一段异国旅行，希望一切顺利，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幸运儿也说了，说悟空呢，只有在离开紫霞仙子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孙悟空，当年深爱的那个人有了另外的他，但是我还是没有亲口说出那一句我也喜欢你。点一首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，祝他一切安好，感谢让我遇见他。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贾浩爽，他说刚刚创业的六个小伙伴都很不容易，想给大家鼓鼓劲儿，以后的未来是大家的。点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，用这首歌希望能够让你们的创业来得更加的顺利。明天同一时间周五，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，我是思萌。而且在周五的时候，关于丁女士的寻找老同学的事情还有了一个新的进展，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。稍后是永恒的魅力，不要走开。 您的花养得可真好， 小薇，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？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。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！赶紧上传环保日记，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。 在哪儿传呢？ 关注微信公众号"微蓝北京"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，各种环保小知识、小妙招这儿都有，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你迷恋电波，你钟情话筒，你不甘平庸，你在寻找一个舞台。 主播新势力，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，4月14日、15日、21日，声音之战即将打响，梦想舞台马上开启。 只要你年满21周岁，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，秀出你的声音，为梦想而战。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， 咨询电话010-8501-3045。 来自杭州的丝绸，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，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。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鲁鱼，被端上北京的餐桌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。打板城的风电，点亮了伊斯坦。